不再离开的时候，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，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 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经典，来自于陈奕迅，十年。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，十年前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来对待你，而十年之后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对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。好像其实这就是人性和人生，除了努力我们似乎别无选择。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叶倩文林子祥的歌曲选择。 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

车窗我可以挡，心脏马龙的夫人。好像有时候会把自己吞噬，看高处山崖独自呢喃，想想未来，想想朝夕，食物链子从缝隙里看，摘笑却能一眼致命，患得患失，患得患失，我要努力看向大地，我可以传奇无疑，在高寒中基调飘零，我可以许愿明天，在困境边缘踹出希望。经常从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天亮的尾巴，等待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迈步的激动，关是不顺而来，关是不顺而怒，怎么安稳平静，在车窗我可以挡，心脏马龙的夫人。经常从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点亮的尾巴，等待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脉搏的激荡，滚石爆发而来，滚石破窗，当马龙的夫人。 你是否会怀念几年前的那个微信呢？那个时候的微信还是朋友亲人之间的微信，那个时候的微信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地方，无论是摇一摇还是朋友圈，总是能够给我们快乐和惊喜。但如今我们的微信已经变成了上司和老板的微信，成了他们发号施令的最有效的渠道了。今天969，我是亚威。有大数据显示，微信已被工作绑架，你的朋友圈还有多少朋友呢？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，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，海豚从眼前飞越，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，好时光都该被宝贝，因为有限。我学着不去担心得太远，不计划太多，反而能勇敢冒险，丰富地过每一天，快乐地看每一天。哦哦，第一次遇见阴天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，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，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，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